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但是啊，大家知道郭的历史吗？那么和郭相关的一些成语啊，大家知道几个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看似简单，但是呢又非常了不起的这个郭。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啊，炒菜是中国最常见的一个烹饪的手法，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用冰箱里的肉和菜动锅里面那些菜哈、啊，用这个 stir 搅拌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fry 呢，炸 stir fry is the most common cooking way 或 cooking technique in China， 非常常见的一个烹饪的手法，合到一起呢是 cooking technique in China， and it only takes a minute to make a delicious dish with almost any meatand vegetables you can find in the fridge. 冰箱里面如果说一个工具啊叫做炒锅，我们知道这个汉语当中啊这个锅就一个词哈、啊、就这个锅，但是英文啊会有不同的词啊表示不同形状不同的那种锅，以及今天我们学的这个炒锅都有不同的词。那么炒锅是我们炒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是中国烹饪中最普遍的工具。锅这个词啊来自于广东话，这个炒锅啊英文叫 the wok， the wok W-O-K， 同学们一听 W-O-K， 诶感觉和那个 work， 诶但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这跟 work 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啊它又少了一个 R 哈、啊、只是 W-O-K， 看起来不像一个英文的单词，但是呢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英文单词，表示说这个锅。因为这个锅呀、啊、是这个外国人听到广东人念货，广东话呢把这个锅叫做货 H-U-O， 那么呢外国人听完之后呢他念不出来这个货呢变成了这个 wok， cooking utensil that make stir fry happen， 煎炒哈能够发生的这么一个 cooking utensil， 一个烹饪的一个工具， i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tools in Chinese cooking， 受欢迎非常普遍的一个烹饪的一个用具一个工具。 The word wok comes from the Cantonese 锅，西方的器具啊被引进到中国之前，那么一个炒锅哈、啊、它是一个多能手哈、啊、几乎可以完成所有的烹饪任务，比如说大家能想到了炒菜煮菜炖菜啊，还有呢蒸菜哈，或者蒸饭等等哈，甚至呢我们说有一些这个熏肉哈，一些功能啊都可以用这个大炒锅来完成。 Before Western style cookware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西方的这么一个烹饪用具哈，这个 Western style cookware， 这个 cook 这个词加一个 w-a-r-e 变成了一个用具哈，一个用品。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a wok completed almost all cooking tasks，它可以完成几乎所有的烹饪的这些任务哈、啊，比如说炒菜，我们刚才讲到了叫 stir and fry， stir and fry。第二个呢，煮，我们学过这个 boil 哈、啊、，boiling， b o i l i n g， boiling。然后呢，炖菜啊，叫 braising， b r a i s i n g， braising。To roasting， 烤肉 ，steaming， and steaming 呢，表示说我们去蒸哈、啊，我们是蒸馒头哈、啊，用这个锅呢。理论上讲也是可以的啊 ，steaming， even smoking 哈、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熏制的一些食品哈、啊，用这个 smoking。A feast can be made with just one wok 啊，用一个锅可以完成任何的一个壮举哈、啊，任何的一道大餐。因此、啊、我们用一个词叫 feast。F-E-A-S-T 哈、啊，一场盛宴完完全全可以用这个一个简单的这个 wok 来完成。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烹饪历史上、啊、炒锅不是第一个出现的一个烹饪的一个器具， But the wok wasn't the first cooking utensil in China's cooking history， 它不是第一个 first cooking utensil in China。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祖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做饭。那么首先我们想到古老的一个烹饪的用具呢，平时能看到这个石头。石头啊，是人类学会使用的第一种烹饪的工具。古时的人啊，用加热扁平的石头，然后呢用它来进行烤肉。A stone was the first utensil human learned to use. 哎，第一个呢，一个用具啊，或 first tool 都可以哈。Human learned to use by heating up a flat stone and using it to cook meat. 给它加热 ，heat up， 哎，这个词 heat up，H-E-A-T 加一个 U-P，heat up。因此这个词啊，在国外订餐的时候呢，非常的实用。有的时候呢，服务员会问您啊，您要的这个东西需不需要用微波炉给加热一下，那么他会用这个词 Do you need heat up。 那么后面呢，我们看一下，是一个 flat stone， 这个词我们讲过， flat 表示一个扁平的意思，扁平的石头来进行加热哈，就我们是这个肉类。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这个锅哈，这个锅的概念是叫做陶釜，出现在10000年前。 The earliest pot in Chinese history was 陶釜，或者呢叫做 clay pot。 clay pot C-L-A-Y clay 呢表示做陶的这个泥土哈，后面加一个 pot 是锅，合到一起叫陶釜，叫 clay pot， which appeared over 10,000 years ago， 10000年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釜啊，釜呢是一个圆的锅。那么这个词啊，一直跟我们一个成语有关系啊。同学们想一想，哪个成语跟这个釜有关系啊？哎，叫釜底抽薪，直译为呢，锅底下把这个火啊给它拿走了。转译呢，是指呢在根本上解决一个问题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锅，同时学到了这个成语。那么看一看这段的英文翻译，釜 is a Chinese character for round pot。哎，是这个圆锅的一个汉字哈，这个釜字哈。Related phrase is 釜底抽薪哈，这是一个汉语的发音。但是呢，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呢 ？Which translate as taking away the fire under the pot， 锅下面 take away 啊，这里面这个 take away 不是外卖的意思了，表示给一个东西拿走。釜底抽薪啊，等同于把这个锅底下面这个火呀、啊、给它拿走了。Take away the fire under the pot， 它的意思呢 meaning taking full measures to solve a problem， 采用所有的方式和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后面跟的是 measure M-E-A-S-U-R-E， 后面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呢，除了用一个 full measure， 也可以用呢 action 这个词也可以啊，比如 take all the actionsnecessary， 所有的行为 take all the action necessary， 也可以呢来替换这个 measure 这个词。好，那么讲完了这个釜这个词，我们看看还有一个词啊，跟这个锅有关系，叫做这个鼎。那么在夏商周的时期哈，另一个烹饪用品鼎得到了发展。 In the 夏商 and 周dynasties 啊，一定用这个复数形式，因为是三个朝代哈。dynasties， another cooking vessels called 鼎 thrived。好，这里面出现了另外一个烹饪的一个东西，叫做 vessel 啊 ，V-E-S-S-E-A-L。那么当然也可以用这个词 utensil 来翻译哈 ，utensil 一个器皿哈，这个词 U-T-E-N-S-I-L utensil， 也可以用这个 cooking tool 啊 ，T-O-O-L 也可以哈，表示说一个工具一个用品。那么这个用品呢叫做鼎，鼎后面有一个 thrived， 因此啊，我们在说鼎的时候呢，完全可以用汉语拼鼎哈，来跟外国朋友介绍哈。同时要解释一下，这个鼎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叫 cooking vessels 或 cooking utensil 等等。但是同学们注意一下，后面跟的是 thrive 这个词 ，T-H-R-I-V-E。这词啊，我们原来讲过哈，它表示说一个东西呢得到了发展，等同于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动词来替换是 develop。那么表示一个发展呢，我们还学过另外一个词叫 flourish，F-L-O-U-R-I-S-H。因此，我们表示这个发展的话呢，我们今天再讲一遍啊，这三个词哈，一个是 develop， 一个是 thrive， 还有一个呢是 flourish。 如果同学们觉得 thrive 这个词太难了，那么可以换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哈，或者用 develop。 如果不用 develop， 用另外一个的叫 popular 这个词也可以的， became popular， 哎，完全可以。那么作为炊具啊，青铜鼎啊，只被贵族和皇室使用。 As a cookware, the bronze ding was used only by nobles and the royals. 叫这个 bronze ding,、啊、叫做一个青铜鼎。我们看看这个铜啊，用的是这个 bronze, B-R-O-N-Z-E。 那么这个词、啊、表示铜、啊、和这个 copper、啊、不太一样。我们只如果说在比赛里面、啊、获得这个铜牌，我们不用这个 copper, 而用这个 bronze medal 来表示，我们说金牌、银牌和这个铜牌，所以是这个 bronze, 同学们要注意了，它表示说经过加工的这么一个铜哈，这个 bronze ding was used only by, 后面出现了贵族和皇室。那么贵族用这个 noble, N-O-B-L-E, 表示一个社会的阶层，同时啊也可以指一个人的行为非常的 noble, 非常的高尚，特别的伟大。那么另外呢有一个 royal 这个词哈、啊、表示皇室哈、啊、皇家，这个 royal 我们往往会说 royal family, 皇室的这个家庭。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跟这个鼎相关的一个成语啊，同学们想一想这个哪个成语跟这个鼎有关啊，叫做一言九鼎，表示一个人说的话和九个鼎一样的沉，表示这个人说话的分量啊特别的重。一言九鼎 ,which means one word is as heavy as nine dings, is a Chinese phrase that expresses that what is said carry weight. 成语的英文翻译呢，一个人的话呢有分量， carry, 携带的重量， carry weight。所以同学们看一下一言九鼎的英文翻译啊，其实不难的哈。我们再说一遍，A phrase that express that what is said, 所说的呢 carry weight, 携带的重量、啊、表示一个人的话呢有分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啊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讲过的两个成语啊，一个是一言九鼎，一个呢是釜底抽薪，看看英文如何来解释哈。Stir fry is the most common cooking technique in China, and it only takes minutes to make a delicious dish with almost any meat and vegetables you can find in the fridge. The wok, the cooking utensil that makes stir fry happens, i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tools in Chinese cooking. The word wok comes from the Cantonese huo. Before Western-style cookware was introduced to China,A wok completed almost all cooking tasks, from stir-frying, boiling, braising, to roasting, steaming, and even smoking. A feast can be made with just one wok. But the wok wasn't the first cooking utensil in China's cooking history. A stone was the first utensil human learned to use by heating up a flat stone and using it to cook meat. The earliest pot in Chinese history was the taofu, a clay pot, which appeared over 10,000 years ago.Fu is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round pot, a related phrase, 釜底抽薪, which translates as taking away the fire under the pot, meaning taking full measure to solve a problem.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y, another cooking vessel called the ding thrived. As a cookware, the bronze ding was used only by nobles and royals. 一言九鼎, which means one word is as heavy as nine dings, is a Chinese phrase that expresses that what is said carries weight.那么接下来的呢是同学们特别喜欢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三个愿望，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three wishe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三个愿望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Three Wishes. 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三个愿望。Once upon a time, a woodcutter was deep in the forest when he found an enormous tree.很久很久以前呀，有一位伐木工人， 他来到森林的深处，他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树。It was the biggest tree he had ever seen. 这是一棵他有史以来见到的最大的一棵树了。He reached back for a mighty swing with his axe when he heard a little voice shout, Stop! Please don't chop down my tree. 这个时候他往后撤了一步，使劲地抡起了他的大斧头。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叫声，停一停，请停一停，请不要砍断我的树。 The woodcutter looked up and down, then all around. There didn't seem to be anyone there. 那这个时候啊，伐木工人停了下来，他上看下看，前后又转了一圈，仍然是没有看到任何人在这棵树的附近呢。The woodcutter looked up and down, then all around again. 这个时候啊，这位伐木工人上看下看，前后左右都看了一圈。With a shrug, he reached back again for a mighty swing with his axe. 然后呢，他耸了耸肩，紧接着他又向后退了一步，紧接着使劲抡起了他的大斧头。Stop!The little voice shouted again, Please don't chop down my tree.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微弱的声音又喊道，停下来，请停一停，请不要砍断我的树。At last, he saw a wee little man sitting on the first branch of the big tree. 那最后呢，他在这棵大树的第一棵树枝上看到了一个个头非常小的男士。He was dressed all in green with buckles on his hat and buckles on his pointed shoes. 那这位男士呢，浑身都穿着绿色的衣服，他的帽子上戴着扣子，他的尖尖的鞋上也有扣子。The woodcutter dropped his axe. He had never seen such a wee man before. The wee little man said again, Please don't chop down my tree.这个时候伐木工人扔下了斧子，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小个头的男士。然后这个小个子男士又说呀，请不要砍断我的树。 The woodcutter was a kindly man, so he agreed never to chop down the enormous tree. 那你知道啊，伐木工人呢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男士，所以他同意永远都不会把这棵大树砍断。The wee little man was so grateful that he granted the woodcutter 3 wishes. 这位小个子的男士啊，非常感激伐木工人所做的一切，所以啊，他向伐木工人保证可以许3个愿望。The woodcutter was so excited that he ran all the way home to tell his wife the good news.这位伐木工人呢，实在是太兴奋了，以至于他一溜烟的跑回了家，他要告诉给自己的妻子关于3个愿望的好消息。Wife, wife, he called breathlessly. 3 wishes, we can have any 3 wishes we wish. 这个时候，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喊道，妻子，妻子。3个愿望，我们可以许下任何想要的3个愿望呢。Wishes, wishes, sang the wife as she danced around the room. 那伐木工人的妻子啊，太兴奋了，她围着满屋子跳来跳去，然后高声歌唱着说，愿望啊，愿望啊。What shall we wish? He said.I think I'll wish for a fine little cottage with some cows and some chickens. 那伐木工人就说呀，那我们应该许什么愿望呢？我真希望啊，我能有一间小屋子，可以养一些牛，养一些鸡。What? Shouted his wife. Why would you ask for a little cottage when we could have a huge castle and you could be king and I could be queen?这个时候伐木工的妻子就大声地喊着，什么？为什么你要一间小屋子， 其实我们是可以要一座城堡，你可以成为国王，我可以成为王后的。 I don't want to be king and live in a castle, shouted the man. I want a cottage with chickens and cows. 那这个时候伐木工就说了，我不想当什么国王，住在什么城堡里，我就想要一间小屋子，我想养牛，我想养鸡。The woodcutter and his wife argued all day and all night about what to wish. 那关于许下什么愿望呢？伐木工人和他的妻子整整地吵了一天。At last, they were too tired to argue anymore. Then the woodcutter remembered that he hadn't eaten for a long time, and he was very hungry.最后啊，他们实在累得精疲力尽了，不想再吵了。而在这个时候呢，伐木工人才想起来，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他现在非常的饿。He said, I'm so hungry, I wish I had a nice fat sausage to eat. 而这个时候，伐木工人说，我实在是太饿了，我现在真想吃一根又香又大的香肠。Instantly,A most delicious fat sausage appeared on a plate before him. 而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眼前的盘子里立即出现了一根又香又大的香肠。Look what you've done, scolded the wife angrily. You wasted one of our wishes. 而这个时候妻子生气地责备道说，你看你呀，你都做了什么？你已经浪费了我们的一个愿望了。 The woodcutter stomped his foot and cried, I wish that sausage were on the end of your nose. 这个时候伐木工气得直跺脚，并且喊道，我真希望这根香肠就长在你的鼻子上。 Instantly, the sausage appeared on the end of his wife's nose. Oh dear, the woodcutter knew he had made a big mistake. 而就在这个时候，香肠立刻就长到了他妻子的鼻子上。哦，我的天哪！伐木工人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His wife looked in the mirror. He squealed in horror and began to tug at the sausage. 这个时候啊，妻子照了照镜子，然后啊，发出了惊声的尖叫。然后他使劲地去拽这根香肠，使劲地拉呀，拉呀。 It wouldn't come off. 可是这个香肠怎么拉也拉不掉。 The woodcutter tugged at the sausage. It wouldn't come off. 那伐木工人呢也上来使劲地帮着拉，可是这根香肠无论如何也从妻子的鼻子上拉不下来了。 The woodcutter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use his last wish to please her.He would wish for a fine castle where she could be queen. 伐木工人告诉自己的妻子说，他将用掉最后一个愿望来让妻子变得开心。他会许愿要一座城堡，让妻子来当王后。 What? Shouted his wife. How could I be queen in a fine castle with a big sausage on my nose? 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大声地喊道说，什么？我怎么能带着香肠鼻子去一座城堡里面做女王呢？ At last, they agreed on what he should wish. 那最后呢，他们一起决定让伐木工人这样许愿。 The woodcutter wished with his very last wish that the sausage would disappear from his wife's nose. 那伐木工人希望弄掉最后一个愿望，那就是这根香肠能够从妻子的鼻子上消失掉。 They were so glad to be rid of the sausage that they decided to be happy with what they had. 那最后啊，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根香肠从妻子的鼻子上消失了，而且呢，他们也决定无论现在有什么都会珍惜快乐的生活着。 The end， 故事讲完了。